锵锵三人行，哎，这个董建华先生问你们好啊！嗯、啊， 谢谢谢谢谢谢董先生， 也托我并代表我的家人向他问好。 哦，他还汇集你的家人是吗？ 这个我别练好。 这个我们老板经常带一些贵宾在我们这个演播厅啊、嗯、周围这个参观，现在就在参观。所以什么叫会聊天的，咱们就得说说，就说董建华先生的丰功伟绩、嗯、对吧、嗯、 我们真的 特别不错、嗯、是吧， 就像你所讲的，嗯，如果没有董建华先生、嗯、就没有香港的今天。 对、嗯、就像我所讲的，如果没有刘长乐的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嗯，有时候我跟鲁豫晚上打电话讲起来，我们老板都流眼泪啊， 是吧， 就说我们这个还拿工资，真是不要脸呐，真是。该聊点经济了吧？ 你们太能聊了。 该聊点经济了、啊。 我哭了，我哭了，我真的哭了。 这叫会聊天啊！这个你看，我一下都忘了今天聊什么。贵宾一来啊，就是在香港是吧？董先生在，咱们就不要谈了。 哦， 这个，咱们聊聊内地的经济。哎，正在开两会。我跟你说啊，你们两位。大家呀、啊、很多网友期待你们来，我们有一个锵锵三人行的这个微博，就说马光远和叶檀来了，我们最近呢、啊、有一堆问题要问他，我们只能在网友问题征集了一下，咱们来个快速抢答好吧，就是也不展开不解释，我就要你们的答案、嗯、是或不是、嗯、OK， 这你看啊，我们整理了一下，一，我们正在跑步进入财阀时代吗？ 我觉得进入了一个平庸时代。 你进入了一个财阀，就是那个大富翁的时代、嗯、他说是，贫富差距在加剧哈。二，现在年轻人的感受，感觉环境很差，不敢换工作，周围好多公司在裁员，我该怎么办，就是想辞职的现在要辞还是不辞， 换个城市吧。 换哪儿？你们西北某地是吗？ 到兰州去。 到兰州去。 空气在改善。 好，你啊， 我是觉得这样的年轻人恐怕到哪儿去都够呛，就是其实年轻人啊要有前途的话，就最好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艰苦的地方，沙漠地带。 对， 我现在身边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是对这个公司不满意、嗯、 对， 对吧，他不像我们在凤凰拿工资都感到惭愧、嗯、对吧，他不满意，但是不满意呢、嗯、他想走吧，他又不知，他就觉得外边风声不好，外边公司都在裁员、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他什么建议，他是该辞还是该留？ 哎，这样的人啊，有用的人在哪儿都有用的，没用人在哪儿都没用，所以你如果是辞职找不到其他地方的，这样的人基本上就该去国企或者是出国，是他辞了之后到处找的，这样的人其实他根本就不怕 国资委明天找你谈话。嗯 啊，是是是。 然后这个现金存在银行要不要做投资，钱在手里会越来越不值钱吗？你怎么说？ 肯定是啊。 要不要做投资？ 我觉得2016年一定要主动投资。 投资什么？ 不要投资股票，就是好的投资。 你说要不要做投资？ 要。 投资什么？ 啊，资产配置。 要不要换美元？ 要。 你呢？ 美元，比如说你只有50000块钱的存款，嗯，你就不要整天问我要不要换美元，都一样， 都一样。钱放在哪儿能相对损失的少一些？存银行、放股市都越来越少，买不起房，外汇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句话：怎么能让手里的钱尽可能的保值？你说， 有一个基金，年度评选，这个谁的业绩最好？最后评选的第一名，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就是他什么都没做，嗯，他就是第一名，他剩下的都做了，排名都在他后边。 哦，我没太听明白。 就是有一个股票嘛，不是基金公司嘛，基金公司有个年度业绩排名，哦，最后荣获第一名的是他什么也没做，他第一名。 哦，这是老子的哲学啊。 哎，这就是嘛， 无为啊。 如果在2015年下半年什么都没做的，那一定是比如说到美国去旅游去度假的，那肯定是第一。 什么都不做，你说 多找几个妈， 还是多找几个老婆？多找几个妈。 多找几个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拿着人民币，那就是中国央妈给你付出， 是丈母娘还是 拿着都可以，全都算妈。 然后你找的那个你拿着美元，相当于美联储替你负责，然后你拿着欧元，相当于欧洲央行替你负责。这样子的话，你手上的货币反正是美元跌了人民币涨，或者是欧元跌了美元会涨，就是它互相之间总有一种东西在涨，总有一个妈为你负责。 没听懂、 哎、你说说这个。好，谢谢你们的这个回答啊。这个欢迎网友们这个派砖啊。这不是我现在就是我这个不懂经济的人，我也看了很多文章，我感觉全球都在变冷，好像中国更加要变冷。 哦，你这个感觉非常正确。 是吗？ 因为这个全球经济你会发现，经过八年的危机以后，大家的心理忍受到了一个极限，有很多的人现在心里到了崩溃的边缘，说怎么还没走出来。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观点，我叫全球经济进入平庸的十年。过去二三十年，我看了一下数字，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最好的一个阶段，过去二三十年。支撑经济出现这种超级繁荣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叫弱势美元，第二个叫全球流动性过剩，就是叶檀老师刚才讲的央妈大放水，全球都在大放水，第三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突然崛起。新兴市场的超级崛起迄今为止不仅仅中国是谜啊，我觉得我们再要找这么一个超级崛起的话非常不容易，但是现在这三个力量都没了，弱势美元被强势美元替代，全球流动性过剩被流动性短缺替代，第三个新兴市场的超级崛起现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已经画上句号。所以下一步怎么办？ 去年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 A 股投资者不是哇哇叫啊，说下半年不投资是最好的。刚才马老师说，其实啊，去年挺有意思，你心态平和一点，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啊，哎，那些我们叫老江湖、老炮、老甲鱼，他也是他也是这个是亏了大钱的。去年的对冲基金我们看着特高大上啊，那些机构去年他们的业绩是相当的差的，绝大部分是亏钱的。所以你只要不投钱，就算赢了，就算、 幸福是一个比较给力、 是的、就是去年的话，你比如说这个以前赚了大钱，零八年之后啊赚了大钱的，发现不行了。然后呢，去年呢，你如果是投了黄金的，不行了。然后是你投中国的，不行了。投新兴市场的，你发现没有投一个是好的。所以去年这个时候你会发，你一比较之后你觉得，我的投资业绩还行吧，-2%，挺好的。 这是有时候无为而治哈。 对， 你像我有一次还听我们老板跟那个星云大师聊天，有一概念也挺牛，就是说管理就是不管理，它有的时候是有用的，最好是主持就是不用主持。 其实你不是主持。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说咱参观的已经走了，别夸了。就是说我想说什么呢，我最近看见你知道李嘉诚的一篇网上一个文章，题目好像叫做就是说不应该让商人承担国家政治的责任啊。这个文章的来源我就不去考了，但是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写的真好。文章比较长， 是他写的吗 我就不知道，就是说文章比较长，我的转述啊可能不尽符合人家的，我可能小人之心夺商人之腹了，但是李先生就在这个文章里反复说明，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你要反复强调，我是一个商人，我只是一个商人。你看他这个里边流露出来的一些我觉得挺有意思，他就是说不是有人写说李嘉诚跑了嘛，就好像承担了一些骂名， 对， 那么他说我理解这些人的，人家这个操行，就是说我理解这些人爱国的这种爱港的这种感情，他说但是呢他们呢也许不太了解一些商业基本的规则，甚至我可以说他们不太了解某些基本的人性。你比如说他就讲1967年的时候香港的左派闹事，那个时候香港房地产大跌，他说我也承受损失，但是我判断香港还会渡过去，会渡过，于是我就囤入了大批土地。那么最后呢，大家说你看李超人牛，他选择对，他说但是这叫高风险与高利益并存，如果当时左派闹事成功， 他说跳楼的资本家的名单里就会有我，你们看到了我的选择，但你们不知道我当时内心的担忧，我内心的恐慌。 对， 又有人说什么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好像我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去参与政治，但是当然我要研究政治，我要保证我的这个资本。而且你看，他还流露出一个，我现在是一个老头了。他希望你们把他当成一个邻居的老头。他说我现在这个岁数啊，资本的安全比利润更重要。他说我仍然有投资在中国，就是我也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大前途，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3亿人口，他说当然有无尽的机会。他说但是呢，他觉得投资啊增长了这么多年，也会出现一个峰值。 对， 我觉得他讲这些话也就表明了他自己对于他的资本安全的一种考虑。 我觉得他其实他讲的这个话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方面的一个原理，就是比如说公司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里边也有政治责任。比如说一个国家经济出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选择留下来啊，这也是社会责任的一种。那么按照自由学派的，就是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给股东赚钱，没有别的。我做的所有的选择里边，我的基本出发点只有一个，会不会赚钱，能赚钱我做，不能赚钱我不做。但是这个主张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人认为，你公司存在的主要目的不仅仅为股东，还要为你的社区，还要为你的国家，为你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那么这两种观点其实争论了很多年，但是现在你看几乎所有的国家它的公司法里边都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这个社会责任里边是不是像我们讲的李先生讲的那种政治责任，是不是像有些人讲的说他应不应该跑里边给他承担的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但是我不认为啊，我不认为说李嘉诚先生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啊，因为毕竟过去多年在中国这么一个体制下，你要赚钱的话你能说你是纯粹的经济吗？你能讲你很纯粹吗？我觉得很难讲纯粹。但是你不能因为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你不能因为拿哪一块地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些照顾，你最后要求他再来承担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 这个他也提到了，他那意思就是说等于说商人的这个道德呀，我到你这个地方投资做生意，对吧，对你没有好处，我也给你带来了好处，我固然出于我的利益。他说这东西我们应该相互感恩，但是也两不相欠。 就是是这样子啊，我们举一些例子啊，就是我记得上世纪这个50、60年代的时候，当时不是公私合营嘛，然后很多资本家就这个该捐献的捐献，该献工的献工啊，交给公家了。然后也有很多当时就叫跳伞部队，也有很多资本家自杀了，就当时是有一波的，就是这个反贪污的不是反腐败的时候，那个从上海南京路啊那些地方的楼顶跳下来，当时有一波这样的人。当然我是觉得说就是说你如果说让这些我们说让这些企业主跟经济跟政治的关系太密切，问题很大。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需要直升飞机，他可以捐献给你，他捐钱可以的，但不能强迫，因为这不是他的必然责任。然后你必须你逼迫他把他的这部分资产比如说全都交工，全都上交之后，那引发的后果不光是说他们家族完蛋了，引发的后果是到最后你上千万人找不到工作了，你根本没企业了，然后是企业全是国家的，他那个容纳的人有限，然后你弄个烧饼摊你都把人家关掉了，是上海街角的以前那种什么什么春光食品店之类的那种老店啊，后来就关掉了，那你这个就业的人就少了，所以是大家互相损害。至于说像李先生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如果为了资金安全，然后是他转移到比如说我要全球布局，我转到欧洲去，没什么 问题，有什么问题了？这是他国际资本家的一个东西。 是啊、就是我是就说鸡蛋里头挑骨头，也不叫挑骨头啊、我是觉得他非常委婉的呀。如果这篇文章是他写的的话，他非常委婉的让我窥探到一些啊、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其实他是想让你理解，就是说我不是跑，我在中国还有投资，但是呢，我之所以转移了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尽管长远看来他认为还是商机无限，但是呢，积累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他好像感觉啊到了一个峰值。 对， 那到了峰值之后是什么？哎，这个是不是启发我们有点想象？我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呀，刚才这都白夸了， 对， 拍的麻嘴，还没来呢，人老板和董先生还没来， 所以我都不知道说你们怎么、 所以这次是不是节目时间得长一点？ 我们就快20年台庆了，你知道吗、这也是我一个要求加薪的好机会。不是，所以你看没办法，有时候你这个经济就是这样， 说明中国经济很好，你都加薪了， 他老拍不到点儿上，你知道吗？说白说了，没来，所以咱们还是说到现在点儿上的事儿啊。我们做了一个街访，就是昨天咱们也讲到，就是说这个经济，这个不是房子，哎，我就说你们经济学家不知道，如果一个像我们这种完全不懂经济的街头路人，他对于这个现在的房子这么狂暴涨啊，他们会有些什么反应？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街访。 房价啊，可以，价格可以了，够贵的了。 Where I stay, it's okay. But if we want to buy like a house, it must be definitely very expensive. 我因为我是北京人，我就没觉得这些。 你说问错人了吧？有钱人说的不贵，没钱人他说贵。觉得能待就待，不能待就走。 好在前两年已经下手早一点买了套房，然后现在就只有看看别人的笑话了就。 这个炒作可能也有点关系，就是政府在抬这个房价吧。 啊，房价不、哦、对我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现在租房子都还挺紧张的。 哎呀，你说 人民群众很有觉悟。 是，但是有没有，我现在觉得有一个提法越来越就是显示出，在这个北上广深这种城市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有房和无房者成了一个阶级差别的问题。有房子的人你就是某种阶级， 对， 没房子的人你永远买不起。那么哎，包括我关心姑娘嫁人，这个要是在北京在上海， 对， 你老买，那男的老没房子。 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我前两年我看过一个韩国人写的书啊，就是有房族，他们那个叫族啊，这个族就是阶级，也就是说有房的跟没房的之间那个差距越来越大。那个书里边就讲，那个讲的情况，如果把韩国换成中国的话，差不多的。就他讲首尔的那个房价多年来那种上涨的情况。所以现在不仅仅是中国啊，房价有问题，应该说很多国家大城市的这种房价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这种差距到了一定程度的话，那一个单位的人，如果你美房跟美房之间真的差别很大。所以在单位里边，你看到有些人是土豪。比如说过去买了很多套房，比如说叶檀老师，我跟他就是两个阶级啊，是吧？这个 他比我上一阶级， 对吧？有些人他多年来他一直认为，哎，这个房价太高啊，我这个不去买房啊，然后越来越高，越来越够不着。那么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么谁还工作？ 是啊， 谁还认真的去工作？ 而且好像我见你说，你认为贫富差距的加大是不可避免的？ 对。就是你看啊，像文涛你在香港就很明确了，香港这个事实上形成的一个豪富阶层，这些人就是高高在上，你高不可攀，我们觉得很神秘，有这么一波人特有钱，对吧？然后我们说像周星驰他们炒房很成功的，也有上亿的身家啊， 真是 就有房的一族，这就叫做，事实上其实有房一族是代表了我们眼里的高收入神秘，然后是他能够享受溢价，比如说你没有房也行，你有某些公司的原始股，像马老师一样啊，你有原始股，然后你套现个1亿2亿很轻松的事情，那这是一帮人， 这帮人在我们眼里是高高在上，而且他钱越会越来越多。香港有这波人，美国也有。美国我们说到比尔盖茨，哇，首富哦，他当然不会去买房，巴菲特不会去买房，但是他手里股票值钱啊，美国人股票值钱，对吧？他那个公司，那他这个也是神秘阶层，高收入阶层，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中国是不用说了，中国你想房地产这么贵，七万深圳均价一度突破七万，北京房价十万都不算高的，那谁在买？总有人在买。他的豪宅的销售量是最近是非常好，这两年是非常好的。那到底谁在买？有一帮我们不知道的，有这帮神秘阶层，他就在买房子，而且他买了，假设说去年买了三套，我们假设他去年买了三套，那么今年你想想看，如果现在出手，他能赚多少？ 所以 对呀、啊， 这个，所以你现在你、啊、 咱们先去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是看见有的人呢、啊、好像有很义愤，我也不懂，就说这个这种经济发展有没有某种道义的东西还是前途的东西在里面。比如很多人就说、说你一个国家呀，如果把房子卖到这么样的贵，哪儿哪儿都不行，就靠这个房子。甚至还有人说谴责这个印票子，就是说现在房价的贵，有些人归咎于，就是说有些人说啊，你这十年之间这个中心城市豪宅涨的这个倍数，什么10到15倍， 对， 就是印钱，就是印钱增量的这个就接近这个倍数。他就说，所以像他就意味着，之所以房价狂涨这么高，是跟你这个印票子有关。而印票子我怎么听着他们感觉就说这是很怎么说呢，很不道义还是很什么呀？ 房价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货币现象，就是钱多的时候你用来保值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固定资产。我们这么多年研究，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比如说在利率下降、货币宽松的情况下，大城市的房价有下跌的，很少很少出现。但是这个房价上涨以后带给你什么？刚才叶檀老师讲，就说那么多的富豪，有那么多的房产，但是中国现在的住房的自有率已经很高了。按照西南财大的那个统计的话，已经快到90%了。平均每个家庭拥有的住房已经超过1.2套了。也就是说，现在你看到是不是说少数人有房子？现在是绝大多数人有房子。但这个房子，拥有房子的人又分为两个阶层，有一些房子就是住的。你除了这个房子，你比如说在北京，北京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是千万富翁。因为只要算他那个房产，因为中国人的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房子， 现在 就是那些石头瓦， 有房阶级。 对，这是一块。那么另一个有房阶级是什么？就是人家拥有很多房，人家除了住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石头，你比如说这个前两年我们总是听到什么房姐啊，人家可能拥有100多套。 对，我跟你说这个，你像我在香港生活就体会就太深了，就你到最后啊，这个房子成了一个怎么说呢，阻止你到这个地方来，你这个人才啊你就没法弄了。甚至于像你像我们公司有的就这些年就是租房子一直往外租啊，所以就说你看咱们谈到现在 真好，还 租房子，我就很想念两个人，一个是我就特别想念慈祥的董建华先生，我还想念我们的刘长乐老板，你就知道参观团来了，参观团来了，谢谢谢谢， 是， 哎，他们的这个丰功伟绩，我经常想念， 香港能有今天，他们俩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哎， 会聊天，这叫会聊天， 而且香港的房价，你看也是啊，节节上升，芝麻开花节节高嘛，对吧？ 行，就是说， 我们希望董建华先生再干一届。 这不是 回龙， 这就是 肉， 咱们就是希望这个房子的问题啊，能够让咱们这个心呢、更能有安全感，是吧？就现在就是这种长的人这个心呢、就跟那个犯心脏病似的，呼汤呼汤，而且真的就是年轻人想起将来来，这个怎么混呢？在北上广深的话， 就是就别混了，要到小城市去。就北上广深真的是这样子，不是为我说话，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刺耳啊，但我得说，北上广深，尤其你年轻人，你又没有背景，你要在市中心区域想要买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就是说，这个在 卫星城买个房子，花两个小时上班，两个小时下班，一天四小时去掉了，然后你到北京来上班，你能够买得起卫星城的房子都已经很好了。现在北京古岸燕郊多贵啊， 北京 那个地方就买不起。 北京你在二环上班也得两个小时路上， 你说是不是？对 对对对， 但是年轻人还得留下。 好，这个音乐放了，我们最后特别感谢我们刘长乐老板带着贵宾啊 来 到我们演播厅来这个参观。 你差点哭了，当时。 对 对对，我们已经看到了， 想起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我觉得房子都不是什么问题， 对， 很温暖。 只要我们会夸领导，对吧？我们的住房会解决的，我们的这个面包会有的，是吧？国家会变好的，对吧？这是， 明天就任命你为副台长。